还有新春红包等你拿，今年春节就听你的。 让城市融入自然，让音乐倾听彼此，让我们望得见山，看得见水。歌飞扬，带你亲近田园，回到纯真。 我是刘慧，每周六日早六点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尽情赏听。你好，我的朋友，冬日的清晨，欢迎你就在每周六日来赴我们的约会。今年我们的见面提前了一个小时，辛苦了各位。这里是为你温暖上演的歌飞扬，我是刘慧。既然眼下着实身处严冬，那么今天我们就来分享一组特别的歌曲，我要和你唱起情歌来取暖。哪场歌？我们来听陈雅静和塔斯肯为你讲述的婚事。 言辞语。 这个世界表达内心的方式有很多，音乐或许是最动听的一种，带你走在民族音乐的最前沿，与你一起分享优美的歌声。一年四季歌飞扬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尽情赏听。 这是我们再熟悉不过的民歌《小河淌水》，今天你听得出来是谁在为我们演唱吗？是唱红红艳的那位草原歌手胡思愣。说实话，我个人还是很推荐他带来的这一版，一改之前更多翻唱带给我们的柔情，而平添了更多男性硬朗的气息。本来嘛，情歌一定是两情相悦才可以生发出来的独特旋律，少了男声怎么行呢？这里是歌飞扬，继续和你来感受寒冷冬日里温情四溢的情歌。接下来要出场的这把好声音是蔡琴，要为我们讲述骆宾老人的经典之作《在那遥远的地方》。很特别的是这一版翻唱的开场宏大悠远，令人陷入无限的遐想。 一片无垠的沙漠，一段无法忘怀的对题， 一卷快速飞去的云，一颗不断追寻的痴心，这一切全看在一轮银色的月亮眼里。他这样看着世界上的故事，应该已经有几千几万年了吧。 表达内心的方式有很多，音乐 或许是最动听的一种，带你走在民族音乐的最前沿，与你一起分享悠久的歌声。一年四季歌飞扬，北京音乐广播，尽情赏听。 谢谢王丽汤飞，六足一把柔情似水的乐曲，为你展开了情感表白。胡琴说，我从来没有在节目当中演示过对这首歌的喜爱，深情 优美，将有情人之间的理解、宽容娓娓道来，是近些年创作歌曲当中的上乘之作，来自著名作曲家孟庆云。这里是歌飞扬，冬日里的暖心情歌。上半场的最后，让我们在谭晶的歌声里来体会爱的神话。好了，刘慧邀你，我们稍后见。 一条路海角天涯，两颗心相依相伴，风吹不走誓言，雨打不是浪漫，一起苍生苦与痛，情牵天下心与冷，一条路千山万水，两颗心无怨无悔，风吹不走誓言，雨打不是浪漫，一起苍生苦写下爱的

敬请赏听。 孙楠的韩红，美丽的神话，电影神话的主题歌， 很多人反映是一首忧伤的歌，但其实如果你仔细听一听歌词，你会觉得这是一首会带来暖流的、充满了温情温暖的歌。刘慧，欢迎你回来，欢迎大家继续守候在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歌飞扬今天要与各位在冬日里来感受温暖的情歌。我们常说，家是一副重任，家是一份责任，家是彼此的真诚相待，家更是能够白头偕老的漫漫旅程。愿每一个想要组建家庭的朋友都会和幸福相伴。这首歌我为你推荐，来自庞龙和董卿的《嫁给幸福》。 朝朝暮暮，忙忙碌碌，不觉得苦，反而觉得是福， 有甜有苦一起付出，携手同行人生路， 有起有伏与你共度，祸福同享，雨水会变甘露， 一生呵护一生知足，岁月温暖满屋， 你是我的幸福，是我一生的全部，你说你嫁给我等于嫁给幸福， 说不出的幸福在心的深处，小小的幸福长成大树， 刘三姐的家乡流传着很多脍炙人口的经典歌曲，比如我们接下来将要听到的这首《世上哪有树缠藤》。很多人会觉得是当地的民歌吧，但其实来自两位已故音乐大师的合作，乔羽和雷振邦。歌中以藤和树的缠绕非常巧妙地道出了在爱情的表达上谁应该是主动的一方，充满了含蓄而又不失明了，很容易引发人的思绪，展开美好的玩笑。在今天姚贝娜和沙宝亮的翻唱当中被演绎的是荡气回肠。 山中只见月，黑藤缠树啊，世上哪有树啊缠藤啊，青藤若是不缠树， 当守卫。 声声空思念，月亮淡忘红着脸，今夜与天使相伴，月亮对我一眨眼。睁开一双眼，幸福来到我身边，月亮冲你一眨眼，花儿开满我心间。原来你也很孤单，梦里有梦也无眠，心里数着一二三，剪不断又理还乱。身段情意绵绵沉甸甸，走遍天涯与海边，遥遥相望心相连。天若有情天亦老，月若无痕月长远，想你一遍又一遍，写下思念的诗篇。月亮挂在云里面，羞答答的一眨眼，悬梁花开在天边，今生只为你相见。燕子声声空思念，月亮淡忘红着脸，今夜与天使相伴，月亮对我一眨眼，月亮对我一眨眼。 月亮一眨眼，来自歌手艾尔肯，带着些许抑郁的风情，借助月亮这个意象，将暖心的情意让我们一览无余，令人久久回味。好了，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分享的这首情歌，最初是一首广东民间音乐，而后填词而成，为我们描绘了浩瀚夜空的迷人景色，讲述着爱人之间的你浓我浓的依恋，光听着就会让人觉得很美好。有请马小梦和金志文为你讲述这一首《彩云追月》。新的一年第一个月已经过去一半，各位别继续为了生活奔忙，连身边人的情感都忽略掉。记得，我们好好工作是为了好好生活。接下来是更为精彩的《月影流声》，我是刘慧，也再次祝你周末愉快。 站在白沙滩，翘首遨游啊，青丝绵绵，何日你才能回还？波涛傲滚滚，绵延无边，我的相思泪已干。站在白沙滩， 我是刘慧，每周六日早六点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敬请赏听。